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。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？ UFO 打哪儿来？ 恐龙为何灭绝？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？ 自然之谜，历史之谜，人物之谜，未解之谜，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。 真实的故事，科学的论证，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？ 迷幻时空， 你着迷了吗？ 千百年的沧桑，塑造了北京城这座古老、悠久而充满故事的城市。北京的历史有多悠久，在北京发生的故事就有多悠久。而北京那众多形形色色的古桥，更是承载了它厚重的历史，从过去走到现在，再走向未来。各位好，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，我是韩涛。今天我们的人文沙龙单元，我将为您继续来讲述有关老北京古桥的故事。今天为您讲述的就是闻名世界、大名鼎鼎的卢沟桥。 风土人情，自然景观， 历史典故，神话传说， 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， 中外考古惊险故事， 人文沙龙。 要说这卢沟桥，还得先说一说永定河。永定河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的管岑山，古称桑干河，因为每逢桑葚成熟的时候，河水就干了而得名。它流经内蒙古、河北，经过北京，最后于天津汇于海河至塘沽，注入渤海。桑干河在河北省怀来与内蒙古洋河汇流后，入官厅水库，出水库称永定河，穿越门头沟渠六个乡镇，经衙门口村南流向了丰台区。永定河在元明代有浑河和小黄河的别称，由于河道迁徙无常，俗称无定河。历史上曾留下了诸多的故道，一直到清朝康熙37年，也就是公元的1698年，进一步疏浚河道，加固岸堤，才将史称无定河改为了永定河，也就是现在永定河的模样。然而永定河又是北京的母亲河，它是北京的五大水系之一，它灌溉了河两岸的农田，却又因长期泛滥变化无常，给人们带来了洪涝灾害。一直到了1954年官厅水库建成后，永定河在官厅水库以上流域的洪水得以控制。还有在官厅山峡地修建了斋堂、苇子水库，并修建了猪窝、落魄岭、三家店等拦河闸坝，有效控制了永定河对北京城的威胁。现如今在三家店水坝以下的河段，受北京缺水影响，已经连年干涸了。卢沟桥就坐落在北京市西南约15公里的丰台区永定河上。卢沟桥可以说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连拱桥。在永定河的众多名字中，曾经有一个旧称，就是卢沟河，桥也是以卢沟而命名，而卢字有黑色的意思，所以永定河也曾经叫做黑水河，以表示其水质的浑浊。卢沟桥始建于今大定29年，也就是公元1189年，明朝正统9年，即公元1444年重修， 到了清朝康熙时毁于一场洪水，直至康熙37年，也就是公元1698年重建。卢沟桥全长267米，宽7.6米，最宽处可达9.5米，有桥墩10座，共11个孔，整个桥体都是石结构，关键部位均有银锭铁榫连接，是华北地区最长的古代石桥。卢沟桥东的碑亭内立有乾隆所题的卢沟晓月汉白玉石碑。卢沟晓月是为燕京八景之一，在交通不太发达的古代，从北京城到卢沟桥差不多要半天的路程。出京的客人上午在京城吃罢饯别的酒宴，然后启程上路，来到卢沟河畔的时候已经是夕阳西下之时了，客人们不得不找地投宿，准备来日早行。于是此处逐渐发展成为京城西南的第一个住宿点，留宿的客人一觉醒来已然到了清晨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人们踏上路途，首先感觉的就是晓月当空，在桥头看到天上的一弯月亮，此时方可真正体会到卢沟晓月之意。由此卢沟桥在古代就已然是甚为知名的了。民间有一句歇后语说，卢沟桥的石狮子数不清。明代的《地经景物略》也有卢沟桥的石狮子数之折不尽的记载。传说乾隆出游来到卢沟桥时，对着桥上那可爱的石狮子赞不绝口。他询问左右，桥上共有多少石狮子，大家面面相觑，无言以对。乾隆于是传问当地的官员，众官一皆面红耳赤，喃喃地说道，此桥自铸造以来，民间流传一句话，说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。乾隆不信，立即命几个太监去数，结果太监们各自报来的数目各不相同，换人再数仍然各异。乾隆心中大为不快，训斥道，区区一桩小事儿都办不好，酒囊饭袋。说必亲自去数，他从桥东数到桥西是409只，唯恐有错，又从桥西数到桥东，总数是438只。乾隆倍感蹊跷，接着他又数了一遍，这次他是用马鞭逐一点数，结果是451只。他先后数了3遍，还是没能数清，最终只好样样而归。后来也有许多游人试图搞清石狮子的数目，但是数来数去只觉得眼花缭乱，最终只有作罢。那么卢沟桥上面的石狮子到底究竟有多少呢？1962年，有关部门专门派人搞了一次清点，逐个编号登记，清点出大小石狮共485个，至此应当说问题是解决了。孰料在1979年的复查中又发现了17个，这样大小石狮子的总数应为502个，今后是否还会发现，谁也不敢来画这个句号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原来桥身上明摆着的是每根望柱有一只大狮子，总数是288只大狮子，但大狮子身上或隐或现、神出鬼没的小狮子的确难以数清。那一只只小狮子大的约10厘米，小的仅几厘米，调皮可爱至极。有的小狮子相互抱作一团，有的小狮子或爬在大狮子的背上，或伏在大狮的背后，或躲在大狮子胸前，有的仅露出了眼睛，有的只伸出一张嘴，实在难以分辨。如若能将小狮子的数目搞清楚，那么卢沟桥上的石狮子也就能数得清了。但事实证明，这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。 永定河史称无定河，它是怎样永定下来的？永定河上的卢沟桥的石狮子到底有多少？ 一座华北地区最大的古桥经历了哪些抗战的烽火与硝烟？卢沟桥事变的详细经过和内幕到底是怎样？本期《迷幻时空》为您讲述卢沟桥的故事。 在卢沟桥的东面有一座宛平县城，是明朝崇祯十一年，也就是公元1638年修建的。1937年7月7日，日本帝国主义在此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，宛平城的中国驻军奋起抵抗，史称卢沟桥事变。正是这次事变，日本开始公然武力侵略中国，而中国也正式开始对日宣战。由此，在卢沟桥这里，中国人打响了抗战的第一枪。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发动了918事变，对我国东北发动突然袭击，三个多月就占领了东北全境。1932年，日军进攻上海，并攻占了大片华北土地，又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，在华北搞所谓的自治运动。1936年，日本制定的总体战略计划国策基准出笼后，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，准备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。此后，日本把大量军队派到了中国东北，抽调精锐部队关东军进驻到了平津一带，频繁举行军事演习，进行挑衅，准备随时挑起战争。1937年7月3日，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提议立即侵略中国，随即于7月7日发动了七七事变。在1937年7月7日的下午，日本华北驻扎军队由一个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，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地区。在晚上7点半左右，日军开始演习。等到10点半，日军声称演习地带有别的人在开枪，并有一名士兵失踪，立刻要求进入中国守军的驻地宛平县城搜查，当时被我中国守军严词拒绝了。这时日军一面部署战斗，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，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。当天凌晨，日军头目又给北京政府部门打电话，声称听到宛平城一带有枪声，并说放枪者很有可能是中国的部队，并且造成一名日本士兵失踪，要求入宛平县城搜查。其实这言外之意就是有中国军队开枪打死了一名日本士兵，而这完全是无中生有之事，乃是别有用心的挑衅。当时的中方政府部门乃是冀察当局，冀是河北的简称，而察指的是察哈尔，如今这个地名已经没有了。冀察当局可以说就是当时的河北省政府。当时的冀察当局对日本军方答复道，中方的官兵们都在熟睡当中，而且夜间进城容易引起地方不安，以此拒绝了日本侵略者的要求。而不久，日军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，若中方不允许，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。同时，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，说日军已经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。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，经与日方商议，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。而这时，日军宣称的失踪士兵已经归队了，其实是日本自己在演戏罢了。等到第二天早晨的5点左右，日军突然发动炮击，中国守军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的官兵确保宛平城和卢沟桥，卢沟桥及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，不得后退等等指令。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是第29军第219团第3营，他们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，抗日战争就这样打响了。 风土人情，自然景观， 历史典故，神话传说， 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， 中外考古， 惊险故事， 人文沙龙。 各位好，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，我是韩涛。前面我们说到，日本侵略者于1937年的7月7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，以失踪士兵为借口对中国军队发动进攻。下面我们来详细的讲述一下卢沟桥事变的详细经过和内幕。卢沟桥这个地方还是我国早期铁路的出发点，例如卢汉铁路，即卢沟桥到汉口，金卢铁路，即天津到卢沟桥，后来又修建了丰沙铁路，即丰台到沙河。在与卢沟桥并列的西边有一座铁路桥，这座铁路桥是由詹天佑设计并建造的。在卢沟桥事变时期，这座铁路桥一直是我军步兵驻防的阵地。1937年7月8日的早晨，日军开始向我方进攻时，就先进攻的是铁路桥。当时中国军队在铁路桥北，而日军在铁路桥南，双方一直在此对峙。铁路桥曾一度失守，又被29军的将士们组织敢死队和大刀队用血肉之躯将铁桥多次夺回。渐渐的，双方的增援部队都逐渐的增多，战事越来越激烈，但最终中国军队于夜间突袭成功，一举消灭了桥头的日军。而到了10日上午，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大佐派人来与中国军队谈判，认为是事情出现了一些误会，希望停战商议，于是双方就此达成了停火协议。但同时，日军趁机从中国东北和朝鲜抽调了20000多军队和100余架飞机投入到华北地区。等到7月17日，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就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，日本政府决定动员40万兵力，公然妄想用武力来灭亡中国。其实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已经很久了，日本本土几乎没有资源，在明治维新之后，为了缓和国内的矛盾并且发展日本，他们将目光瞄向了一直是他们学习对象的中国。尤其是在日本天皇政权的蛊惑下，大量日本青年自幼受到所谓的武士教育，一直宣扬对外扩张和侵略。而这次卢沟桥事变无疑也是日本蓄谋已久的。在1937年7月中旬到下旬，中日双方一直打打停停，互有胜负。渐渐的，战火逐渐扩大到了华北一带，交战的重点转移到了北京南面的丰台。到了7月25日，中国军队派出了一个旅的步兵和一个营的炮兵向丰台进攻。刚开始战争很顺利，在中午时分就已经占据了丰台的大部分地区。谁知道到了下午4点左右，日军突然从天津抽调了大量增援部队，这一下在兵力上超过了中方。结果一连几天时间，直到7月28日这天，战争的惨烈程度已经超过了人们的想象，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。这时日军又调来了30余架飞机对中国军队狂轰滥炸，由于当时的中国军队没有空军，一时间伤亡惨重。战争的重点集中在丰台的南苑一带，而这里曾经是清代皇帝的行宫，并且曾经饲养了野生动物，是皇家在郊区的休闲场所，而这儿也成为了卢沟桥事变后期的主要战场。大量的日军集中了强劲兵力进攻南苑。7月28日下午4时许，中国军队伤亡惨重，尤其惨痛的是29军副军长佟麟阁、132师师长赵登禹均壮烈殉国。 永定河史称无定河，它是怎样永定下来的？永定河上的卢沟桥的石狮子到底有多少？一座华北地区最大的古桥经历了哪些抗战的烽火与硝烟？卢沟桥事变的详细经过和内幕到底是怎样？本期迷幻时空为您讲述卢沟桥的故事。 大 当时的29军共有兵员78300余人，主力是37师、38师、132师、143师4个师，每个师的兵员大概15000人，另有2个3000余人的独立旅，1个3000人的骑兵第9师，以及军阀石友三部下的保安队2000余人。但是因为装备等等原因，总战斗力还不及日军的1个师团。事实上，战斗打响之后，其他的北方军阀部队始终按兵不动，坐山观虎斗，29军成为了孤军奋战。实际上，当时29军主力4个师的部署宛若一只巨大的三叉戟，西侧是张家口的刘汝明第143师，东侧是天津的张自忠第38师，中央包括北平和北平以南直到保定是冯治安的第37师，这是三叉戟的3个刃，前面还有一个独立第39旅作为屏障，三叉戟的柄则是河间大明一带担任预备队的赵登禹第132师。从这个部署可见，第29军军长宋哲元的布防还是很有道理的，他并没有把兵力完全集中于北平，这个布局中央相对较弱，两翼较强，后方也有较强的预备队，如果日军先取中央冯治安部，则可能遭遇到两翼和后方刘汝明、张自忠、赵登禹的三路夹击，若是先取两翼的部队，对位于中心地带的北京地区又鞭长莫及，外围还有其他的北方军阀万福林、冯占海等部，一旦开战也可期待获得他们的策应。但实际上，宋哲元和南京政府准备与日军决一死战的心并不很强烈，他们都在考虑能否从外交方面解决卢沟桥事变，而且宋哲元一直在老家守孝，开始只是部分下属部队在与日军周旋，也就是说29军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来与日军作战，基本上是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，而日军却是抱了必死决战的决心来作战的，他们的想法是拼尽全力一举拿下北京、天津，速战速决，在3个月以内灭亡中国。当然这是痴心妄想，但由此看来，日军的战斗力想当然是要猛过中国守军的。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一点是，中国在卢沟桥事变当中有一处极为重大的损失，现在回想起来还实在感觉可惜。自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，北京、河北一带的大量青年学生纷纷投笔从戎，踊跃报名参军抗战。当时宋哲元组织了一个学生培训团，最初并不是要这些学生去上战场的，就是要他们在军队中受训一段时间后派到各个部队去做文职官员。当时的南苑本来并不是中方作为主要战场的地方，所以接纳了大约1700名左右的由大中学生组成的军事训练团。这些学生几乎是上午刚刚发下枪来，还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，结果就遭到了日军的疯狂进攻。然而他们竟然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与侵略者展开了白刃格斗，与日军奋战到底。结果就在1937年7月28日这一天，中国的大学生们以10:1的牺牲代价与日军交战到深夜，等撤下来的时候只剩300多人了。要想到在1937年中国才有多少大学生，结果这一仗就战死1300多人，实在是中国在抗日战争当中遭受的一次重大损失，令人痛心不已。7月28日的夜里，宋哲元撤离北京，29日北平沦陷。7月29日，第29军第38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率领下发起了天津保卫战，但最终因伤亡过重而奉命撤退，30日天津失守，这就是卢沟桥事变的最终结局。随后，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8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，终于在1945年战胜了日本侵略者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卢沟桥曾经经过大规模的改造，将桥面铺为沥青路面而通车。